姓名和籍贯。回答说我叫张宇，大柴在深山，父母早去世，独居在此间。今夜晚闲暇无事，我弹琴把心散漫。你我可称是一情会有相逢有缘安。啊，请问知音客地名姓？ 我名字叫琼莲，在海边，我本是龙王三女，你可别起嫌。听你谈梅花三怒个流水高山，这琴声最让我的心动。把心事谈，谈到了婚姻，禅心如愿。琼莲送张宇一方娇小手帕，戴在身下能避暑，冬能扛寒。中秋在团圆，转眼间经济场，穷连心惊战，我急速回龙宫，倘若被爹娘知道此事，一定要打骂我，绝不容宽。 啊，琼莲，怎么你莫非这就要走？ 啊，张郎，事出无奈，你我暂时离别，不久就要相会。 他二人故人的饭里，情意 啊。 孙长